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六章哥德里克山谷第五十一集。 第二天哈利醒来时，过了几秒钟才想起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天真的希望那是个梦，希望罗恩还在这儿，没有离开。可是他转过头，看到的是罗恩的空床，像横在路上的尸体那样吸引着他的目光。哈利从自己床上跳下来，不去看罗恩的床铺。赫敏已经在厨房里忙碌。哈利走过时，他没有跟他说早上好，而是急忙扭过头去。 他走了， 哈利对自己说。 他走了。 洗脸穿衣时，他止不住一直这么想，好像重复这句话会使打击减轻一些似的。 他走了，不回来了。 这是简单的事实，哈利知道。因为他们的防护魔法意味着，只要他们一离开这个地方，罗恩就再也无法找到他们。他和赫敏在沉默中吃完了早饭，赫敏两眼红肿，看来一夜未睡。两人收拾行装时，赫敏磨磨蹭蹭。哈利知道他为什么希望在河边拖延时间，有几次发现他热切地抬起头，他相信他是自己欺骗自己，以为在大雨中听到了脚步声，然而并没有红头发的身影出现在树林中。每次哈利像他那样四下张望，他自己也忍不住抱有一点希望，却只看到被雨水冲刷的树林，心中便有一小股怒火在喷发。他能听到罗恩说， 我们以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 于是他继续收拾行装，心窝里像堵着一个硬疙瘩。浑浊的河水迅速上涨，很快就会漫上他们这片堤岸。两人比正常应该离开营地的时间多逗留了一个小时，终于把串珠小包打开又重装三次之后，赫敏似乎再也找不出拖延的理由了。他和哈利手拉手幻影移行，出现在一片石楠丛生、狂风呼啸的山坡上。一到地方，赫敏就松开哈利的手，从他身边走开，最后坐到一块大石头上，脸埋在膝头，身体发抖。哈利知道他在哭，他望着他，觉得应该去安慰他，但不知什么东西使他定在了原地。他从内到外都冷冰冰、紧绷绷的，仿佛又看到了罗恩脸上轻蔑的表情。哈利在石楠丛中大步走动，以情绪紊乱的赫敏为圆心绕着大圈，一边施着赫敏往常为保护他们安全而施的魔咒。他们接下来几天都没有谈到罗恩，哈利决心不再提起他的名字。赫敏似乎知道硬要提起也没有用，但有时在夜里，当他以为哈利睡着了的时候，哈利能听到他在偷偷地哭泣，而哈利则开始拿出火点地图，用魔杖照着细看。他在等待标着罗恩的黑点出现在霍格沃茨走廊上，证明他回到了舒适的城堡里，受到他纯血统身份的保护。然而罗恩没有在地图上出现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哈利发现自己拿出地图只是为了盯着女生宿舍里金妮的名字，不知道自己热切的目光能不能进入他的梦境，让他感应到他在想念他，愿他一切都好。白天他们冥思苦想格兰芬多的宝剑可能在哪里，讨论邓布利多会选择什么地方来藏他，可是越讨论，他们的猜测就越绝望牵强。哈利无论怎么敲脑袋，也想不起邓布利多提过藏东西的地方。有时候他不知道是罗恩还是邓布利多，更让他生气。 我们以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我们以为邓布利多告诉过你要干什么，我们以为你有一个想要的计划。 他无法对自己隐瞒，罗恩是对的，邓布利多留给他的几乎是零。他们发现了一个魂器，但没有办法摧毁它， 另外几个魂器和以前一样无从寻觅，绝望似乎要将他吞没。哈利现在想想都吃惊，他竟然那么自以为是，让两个朋友来陪自己开始这场漫无目标的旅行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没有主意，他一直痛苦地提防着任何一丝迹象，怕赫敏也会来跟他说他受够了，要走了。许多个夜晚，他们几乎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。赫敏常把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的肖像拿出来支在椅子上，仿佛他能填补罗恩出走留下的巨大空洞似的。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尽管上次扬言绝不再来，却似乎无法抗拒打探哈利情况的机会，所以同意每隔几天蒙着眼睛出现一次。哈利甚至挺高兴见到他，毕竟是个伴儿，虽然是喜欢讥诮讽刺的那种。他们喜欢听发生在霍格沃茨的各种新闻，但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不是个理想的报告员，他崇敬斯内普，那是自从他本人掌管学校之后第一位斯莱特林出身的校长。哈利他们要小心，不能批评斯内普或提出对他不敬的问题，否则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就会马上离开画像。不过他还是透露了一些片段，斯内普要对付一帮死硬派学生持续不断的低调反抗。金妮被禁止进入霍格莫德，斯内普恢复了乌姆里奇的旧规定，禁止三人以上的学生集会以及任何非正式的学生社团。从这一切中，哈利推测金妮可能还有纳威和卢娜跟他一起在尽力维持邓布利多军。零星的消息使哈利如此渴望见到金妮，几乎想到了胃痛的程度，同时也让他想到了罗恩，想到了邓布利多，想到了霍格沃茨。他对学校的思念几乎和对前女友的思念一样强烈。真的，当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讲述斯内普的镇压措施时，哈利有过一刹那的疯狂，想象着干脆回学校去参加给斯内普捣乱的行动，有饱饭吃，有软和的床铺睡，有别人在负责，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妙的生活。但他随即想起自己是头号不良分子，被悬赏10000金加仑通缉，如今走进霍格沃茨就像走进魔法部一样危险。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无意间强调了这一事实，他常用诱导性的问题探听哈利和赫敏在什么地方，每当这种时候，赫敏便把他塞回串珠小包。在这样粗暴的送行之后，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总是几天都不肯露面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因为不敢在一个地区待得太久，他们没有留在英国南部，那儿最坏也就是地面结霜而已，而是继续在国内四处迁徙。在寒冷的半山腰，冻雨敲打着帐篷，在广阔平整的沼泽地，冷水灌进帐篷里，在苏格兰的湖心小岛，夜间积雪埋住了半个帐篷。他们已经从几家客厅窗口看到圣诞树在闪耀。一天晚上，哈利终于决心再次提起在他看来是唯一一条还未探索的路。赫敏穿着隐形衣去了超市，还细心地往收银台抽屉里丢了些钱。刚吃完一顿难得的美餐，肚子里填满了意大利细面条和梨罐头。哈利猜想赫敏这时也许会比平时更容易说动一些，而且他已周密地预先提议歇几个小时不带魂器，他现在正挂在他身边的床头。 赫敏。 嗯。 赫敏正蜷在一把凹陷的扶手椅里读诗翁比斗故事集，哈利想象不出他还能从那本书里读出什么新鲜东西，书毕竟不是很厚，但他显然还在破译着什么，因为魔法字音表摊在椅子扶手上。哈利清了清嗓子，感觉就好像几年前他没能得到德斯里夫妇签字允许，却要问麦格教授他能不能去霍格莫德一样。 赫敏，我一直在想。 哈利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 显然赫敏没有听他说话，他身体前倾， 举着那本《狮翁比斗故事集》， 看那个符号。 他指着一页的顶端，在估计是故事标题的文字上面，哈利看不懂如泥文，所以不能确定。有一个图形，看上去像只三角眼，瞳孔中间有一道竖线。 我没上过如泥文课，赫敏。 我知道，可那不是如泥文，字音表里也没有。我一直以为是一只眼睛的图案，但现在觉得不是，它是墨水做的记号。看，是有人画上去的，不是书里的内容。想想，你有没有见过它？ 没有。不，等等。 哈利又仔细看了看， 这不是和卢娜爸爸脖子上戴的一样吗？ 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那就是格林德沃的标志。 他瞪着他，张大了嘴巴。 什么？ 克鲁姆告诉过我。 他复述了威克多尔·克鲁姆在婚礼上跟他讲的故事。赫敏显得很吃惊。 格林德沃的标志？ 他来回地看着哈利和那个奇怪的符号。 我从没听说过格林德沃有个标志，我读过的有关资料中都没有提到。 我说了，克鲁姆认为那符号刻在德姆斯特朗的墙上，是格林德沃刻上去的。 赫敏靠到旧扶手椅上，皱起眉头。 那非常蹊跷，如果它是黑魔法的符号，又怎么会在一本儿童故事书里呢？ 是啊，挺奇怪的。 哈利说。 而且按理斯克林杰会认出他呀，他身为部长应该是识别黑魔法的专家。 我知道，也许他以为这是一只眼睛，就像我刚才那样，其他故事的标题上面都有小图案。 他不再说话，继续研究那个奇怪的标志。哈利又试了一次。 赫敏。 嗯？ 我一直在想，我想去哥德里克山谷。